去稀薄，世界末日我触手可得，鹰的翅膀飞得太高也会疲惫。

唯有欲望与理想丢掉，梦着已多那对那天不再听到在呼红的人，梦着眼睛再见往昔景仰的那样一道疤痕，留在你额头上。 真相